物质生活一律平等，饮食快乐如刀立天呐。此是佛说，前面说的其快乐如夜摩天， 则是弥勒菩萨说的。可见虽然生在边地，其快乐如天人，比娑婆世界要好得太多了。 而且西方生活的享受，凡夫是无法想象的呀。 于其城中不能得出， 是说他不能离开自由自在的见佛闻法， 而且所居的环境不能够随意的变化， 不如九品往生之可以随意的变大变小，宫殿随身，于500岁中见不到三宝，不能参与菩萨大会， 也不能到十方供养诸佛， 因此其智慧进步必然缓慢，自然 智慧不明，知经复少， 心不开解是所知障， 意不欢乐是烦恼障， 此二障相当的深厚， 因此叫它做胎生， 此名称是比喻， 而不是真正的胎生啊。 由此可知， 念佛法门是阿弥陀佛究竟圆满智慧所建立的。 本经由第一品念到此地，一切事实可以肯定相信，此法门为阿弥陀佛不思议智所立的， 不可称智所成就的， 大圣广智所感的， 吾等无伦最上圣智所发的， 有这样殊胜的功德，所以此法门为十方一切诸佛所赞叹，并且尊称 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之称赞绝无溢美。金刚经说， 如来是如语者， 如是不增不减， 恰如其分呐、啊。 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 断除疑惑，信己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 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家父而作， 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 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甚故， 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 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明信佛智， 明是明了， 信是深信， 佛智究竟圆满， 是自性中本来具足的呀。 六祖大师说，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相信佛的智慧，就是相信自己本性中具足圆满智慧， 断除疑惑， 相信自己的善根。今天有缘遇到了这部经典， 遇到了这个法门， 已非偶然，必定是过去生中修得有善根福德，你遇到后能信能解能愿， 等于佛已经给你受记了，所以要珍惜这个机会啊。 做诸功德， 以世尊在此经中所说的， 心中念念有阿弥陀佛，念念有极乐世界，尽自己的能力广为介绍与大众，至于他们信不信不必理会，那是他们自己的善根福德问题，不能勉强啊。 修行人于七宝花中 自然化生家夫而坐， 是指一般往生的状况， 而生到边地也是如此。 经上说， 九品往生者须臾之间身相光明智慧功德 皆与阿弥陀佛一样。 要知道，我们平常如心中一念不生， 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么把阿弥陀佛的智慧德能变成自己的智慧德能，有可能吗？ 有，因为阿弥陀佛与西方极乐世界是我们自性所生的， 也是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的，不是心外之物啊。 所以说， 唯心净土，自性弥陀。 我用这个方法恢复我的性德，与阿弥陀佛完全一样，有什么不可能吗？如说不能，就奇怪了。佛在大圣经典中说， 一切诸法都是自己心里变现的。 细细思维，明白此理，肯定事实，何以不能转变？ 因为十法界依正庄严，为心所现，为事所变。 心是真心， 事是真心起的作用。 用有觉有迷，觉是本经所说 佛的五种不思议智慧， 不觉是八识，是真心迷了起的作用。此段经文并不长， 而重要的开示则一句未漏。 古大德称 本经为第一经， 确实不错呀。化生是指九品往生者智慧胜故， 因为他不怀疑，断疑生信，所以入九品。 胎生则智慧弱一点， 而且疑根未断。 经上说， 胎生者生到西方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修学的状况以及生活的方式，不能参加菩萨大众共修，在500岁中不能亲近阿弥陀佛，这全是因为这一生无有智慧，而且疑惑呀。 何以如此？善导大师则有解释。大师在《观无量寿经》的注释里述说， 三辈九品的因果以及往生的方法。 他说， 品位有异，总因众生遇缘的不同而有差别。 我们如果遇到了真正的善知识开导，上品上升有份； 若是遇缘差了一点，品位就依次下降，也可能升到边地。 过去的善知识多， 而善知识能不能把此事辨别得清楚明白就不一定了呀。 善导大师虽然讲得很明白，而依照善导大师修学的人不见得多呀。 因为观经的注释还有一部是智者大师做的，在中国很流行，他是天台宗的祖师。 天台宗在中国、日本、韩国都很兴盛，读他的著作者甚多。无量寿经则是净宗第一经， 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概论。 五种原译本很难有机会看到， 而且从前没有一个完善的汇集本。 过去则有两种汇集本， 一是宋朝王龙书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另一是前清魏源居士的汇集本。 古今大德公认 这两种汇集本取舍不当，均有瑕疵啊。 今天遇到夏莲居老居士所编的汇集本， 确实是集五种原译本之大成啊。 他把原译本之精华汇集一册，审理校对精当， 所以堪称为最善本呢。 更难得的是， 黄念祖居士奉其老师夏莲老之命，将此经做了一个详解。 他参考了古今中外大德对净土三经的注解，综合成一个总注解， 可以称为无量寿经的大词典， 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啊。 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能够有如此众多的参考书，确实是三宝加持啊。 因为当时恰好有一位老居士将其所存的一批书籍托他保管，所以他能够找到许多的资料啊。 华念祖居士他说， 完成之后担心又被破坏，不能出版呐。 就在那个时候， DC 的同修请黄老到美国讲学， 他就借此机会将全稿油印了若干份带到了美国。 我们在台湾见到了此稿及大量的复印广为流通， 所以这个缘分比古人强，务必要珍惜啊。 要相信自己的善根与佛智，不要怀疑，当生就会有成就啊。 或近见佛第41。 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层楼起殿，宝帐金床，蓝窗踏座，妙饰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 而以金锁系其两足，诸小王子宁乐此否？ 此是伯言否也。世尊，比丘之时心不自在， 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诸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 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已毁，希求佛智至广大智， 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 此品接着上品而来，既然知道生边地之业因，最好要避免， 也就是对于佛智及自己的善根有决定的信心，才是九品往生的基础。 若是心有怀疑而仍能三资粮无缺，亦可往生， 但是是生在边地。 这一品是说明 边地往生的人怎样才能恢复信心转入九品。 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 佛在此地举个比喻，转轮圣王 比喻阿弥陀佛， 边地往生者 比喻犯罪王子， 七宝牢狱 比喻边地。 转轮圣王是佛学上一个名词，经上说 世界上的众生都能够行善修福，才能感应转轮圣王出世。 现代人的观念都主张民主，专制君主不予采纳， 而转轮圣王是帝王，非常的有道德、有学问、有能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幸福，所以要众生有福，才有轮王出现呢。 中国历代许多帝王有智慧、明理，爱护老百姓，在历史上斑斑可考。 而昏君也有，但是只占少数。若是只图享受，不顾民间，那么他的朝代多是极身而亡啊。 古德说， 开国贤君以培养继承人为第一要事，选择德行第一者为太子，请最好的老师教导，令其受良好的教育，实施仁政，以维持政权于不坠。 可惜现代人不读圣贤书， 漠视古代圣王贤君之丰功伟烈， 实在是令人可叹呐。转轮圣王有四种： 一，金轮王，统辖一四天下， 也就是东西南北四大洲，用现代话说 如同管理一个太阳系。 二，银轮王， 通辖东西南三大洲；三，铜轮王通辖东南两大洲；四，铁轮王通辖南阎浮提一大洲， 也就是整个地球。佛经如此说， 但是有史以来则尚未出现过。 那么为何称之为轮王呢？ 因为此王即位时由天感得轮宝，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 而且轮宝又是他的交通工具。 以现代的名词来讲， 转轮圣王即是外太空人，可能居住在其他的星球上。 多年前我在台湾石牌工作时， 当时尚未出家， 有一天下午看到空中有一个亮光越来越大，停留在空中约四五分钟，一刹那间忽然就不见了。这就是经常所说的飞碟， 或称为幽浮。 第二天报纸刊载， 台湾上空有不明飞行物体出现， 这就证明了我当日看到的没有错。王子犯罪关在七宝狱中， 而狱中则有宝藏金床、珍奇装饰、饮食衣服， 一切的物质享受与在皇宫内一样， 但是以金锁系住王子的两足啊。 佛以此事问弥勒， 诸小王子，您乐此否？ 弥勒说， 他失去了自由，种种的不便，希望赶快出去，诸大臣也帮不了忙，只希望轮王欢喜才能解脱呀。 把心比作王， 大臣比作心所诸法， 一定要心清净，具足甚深的信心， 方能够解脱呀。 金刚经说，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 因为障碍在自己心里， 所以心不疑惑，问题就解决了。 佛告弥勒， 边地众生亦如是。 边地不是极乐世界的边界， 而是在莲花中， 莲花不开 则不能见佛。 原因及前面的两种疑惑， 一种是对佛的究竟圆满智慧有疑，二是对自己的善根不能生信。 他之所以能往生，是由于闻佛名起信心的缘故， 而对于信愿一心持名，他则是做到了。 阿弥陀佛说， 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生净土的条件即信愿行。 忤逆十恶众生念佛都能往生净土。有人以为， 我的罪业深重，不过还是不妨试试看吧。 以这样的心态念佛也能往生， 但是是生在边地。 他生到西方 也是莲花化生， 莲花的大小不一定，是依其念佛功夫的浅深所成。 虽有怀疑，如念佛真诚，莲花一样很大。 真正的事实，古德说， 是往生的人在这一生中遇缘不同啊。 遇到善知识开导，对于净宗的理论、事实、因果能够透彻的了解，把他这些疑惑都解除了， 所以他就可以入品，不会生边地了。 若是遇到恶知识，他对你说， 你一生造作那么多的罪业，哪有资格生西方呢？ 你一听信以为真，放弃念佛，则这一生就无望了。 但是这些恶知识也不能小看呢，他们通宗通教，说法时引经据典，能说出一篇大道理，你不能不信呐。 佛的经典初看时矛盾百出，一会儿说空， 一会儿说有， 本来佛无定法可说， 因为众生之执，佛说法无非解年去福，破其执而已，就如同对病施药啊。 佛在经中常教我们 要亲近善知识，真正的善知识有观机的能力啊。 高僧传、居士传中例子很多，有学人向善知识请教，善知识指导他， 你到某处去拜某人为师， 并且对某人赞扬一番， 以增加其信心。 果然不数年，此学人真有成就，古来大德多是赞叹他人， 而绝无自赞毁他的。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学人必须有辨别真妄的能力， 否则踏入了迷途而不自知啊。 佛临终时留有四条教戒，名四依法。 第一，依法不依人。 法是经典，经典是佛说的， 而人所说的写的，如果有一句失误，可能会被其误导啊。 今天有人也用四依法批评这部汇集本不可靠，他说 此非原意，而且原译本亦不可靠，因为非梵文，恐怕有差错呀。 因之梵文典籍早已无存， 纵然是找到了，也是无人认识啊。 早年我对佛经初期的翻译也有怀疑， 因为玄奘大师是唐朝人， 佛教传到中国是在后汉时， 到玄奘已有六七百年， 所译的佛经相当可观，而玄奘怀疑 初期所译的经典未达理想啊， 所以亲自到印度求法，在印度十七年。 而玄奘回来后对古来所译经典则未说一句话呀。 由此可以证明 初期所译的经典并无错误啊。 阿弥陀经传到今天，居然有人说 阿弥陀经是伪造的，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没有这回事儿，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呐。 此种说法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最有力的证明就是 窥基大师的阿弥陀经注解。 窥基大师是玄奘大师的第一大弟子， 又是法相宗的第一代祖师， 他用罗什大师所译的经本做注解， 而未采用其老师玄奘的新译本。 我们推测窥基大师他认为 罗什大师的译本在先，而且已经广为流通，所以不便有所更障啊。 足见古人的处事绝无一点私情， 真是令人敬佩啊。 如果阿弥陀经是伪造的，难道罗什、玄奘、窥基三位大师还看不出来吗？ 第二，一译不依语。 语言文字不重要， 所以不必咬文嚼字在文字语言上推敲，意思对了也就行了。 第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能助人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的是了义， 断恶修善来生得人天福报，但是不能出三界则是不了义啊。 第四，依智不依事， 用理智处事 而不要用感情啊。 凡是入藏的经典都有来历，译注何时何处翻译，参与的工作人员均有详细的记载， 所以非常的可靠，不必去怀疑啊。 彼处花胎犹如圆院宫殿之响，何以故？ 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 不得供养奉侍诸佛， 远离一切殊胜善根， 以此为苦，不生心药。 若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 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 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 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 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彼处花胎犹如圆圆宫殿之响。 胎字是比喻有苦有障碍不自在， 而物质生活却很好， 在莲花中没有污染， 没有恶事恶念， 处于非常清净安乐的环境。 其苦处则是五百岁中不见三宝。 凡入品者均能每天供养十方无量诸佛如来，听佛讲经说法，与有缘人亦可教化众生。 但是生边地者不能如此自由，并且远离一切供佛闻法之殊胜善根。 供佛是增长福德， 闻法是增长智慧。 由此可知， 四弘誓愿中的法门无量誓愿学，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任何人能做到的。 此世界法门是有量的， 而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也是有量的呀。 所以只在生息以后可以学到无量法门， 因为有无量寿命不受限制啊。 古德说， 我们无量劫生生世世所学的法门，不如西方人一天的修学呀。 生在边地的众生必须自己忏悔，在五百岁中要深切的自责。 而何时悔过，何时即可离开啊？ 如净土圣贤录中记载的， 袁中郎生到边地，及时悔悟，很快就离开边地了。 离开边地即能与其他入品者往诣阿弥陀佛，听闻经法，久久亦得开解。 而其智慧道力神通受用均与其他菩萨一样，每天参访无量无边诸佛，修诸功德。 佛叫着弥勒菩萨说， 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 有人学佛以后半信半疑，还要找鬼神卜卦算命看相看风水， 还要知道吉凶祸福，对佛菩萨没有信心。 这样夹杂，何时可得一心呢？ 何时能得禅定呢？ 何时能开智慧呢？实在是渺茫啊。佛在阿难问是佛吉凶经中说， 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意。 这些吉凶祸福迷信鬼神之事是世间意， 所以真信佛者无不吉祥。 此经从头到尾念一遍， 即蒙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灌顶一次。 不必找人灌顶，如果再求人，岂不是对佛不相信吗？ 当知疑惑，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 疑惑对菩萨都是大损害， 何况是我们初学呢？ 菩萨有疑， 不能往生。 我们如对法门经典有疑惑，决定轮回堕三恶道。 而我们所受的损害，则比菩萨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呀、啊！